第21集。 白思君试图从梅雨琛的表情里读出他的想法，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失败了。梅雨琛知道他欠梁如一顿饭，他怎么好意思用外卖来打发人家呢？ 要不我们出去给你打包回来？ 梅雨琛抿着嘴不说话。要是没有其他人在，不管梅雨琛做什么，白思君多半会由着他的性子，但偏偏梁如在这里，他已经对不起别人一次了，不想再欠第二次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就吃外卖吧，外卖也挺好吃的。 见梁如这么说，白思君也不好再坚持，他掏出手机点了附近商场里的马小。除了没有马小店员亲切的服务以外，在店里吃小龙虾和在家里吃小龙虾倒没有多大区别。三个人坐在地板上围着茶几吃，反而还更有氛围。白思君把手套拆开递给梁如，然后又递给梅雨琛，没想到梅雨琛压根不接。 我还有码字，不想弄得手上都是味道。 无懈可击的理由，但白思君听了却想打人。 你不想剥虾壳，那我刚才下单点小龙虾的时候你倒是说呀。 白思君不好发作，又不敢让梅雨琛一个人饿着，只能一点一点把香喷喷的小龙虾剥干净了放在梅雨琛碗里。梁如突然变得很安静，白思君还有些不习惯。 味道怎么样？ 挺好吃的。 那就好。 白思君说完转头一看，梅雨琛碗里又空了，他自觉地剥了一个麻辣小龙虾递过去，而这次梅雨琛抓住他的手腕抬高了一些，然后凑过来用嘴接走了虾肉，末了他还挑剔道： 我要吃蒜蓉呢。 白思君已经习惯梅雨琛这欠揍的样子，这时他身旁的梁如忽然猛地咳嗽起来。 不好意思。 梁如给自己灌了一口可乐， 呛到了。 白思君扯了一张纸巾过去， 来擦擦。麻辣味的还是有点辣，你尝尝五香的吧。 哦，好。 用过这顿折腾人的午餐，白思君和梁如把茶几收拾好，两人提着垃圾袋走到玄关，梅雨琛也跟了过来。 要走了？ 白思君知道他问的不是梁如，他原本打算和梁如一起离开，毕竟明天还要上班，他今晚又不可能在这里过夜，但这时他突然有点犹豫。梁如不知为何变得很沉默，如果和他一起离开，那至少还要在地铁上度过沉默又尴尬的一个小时。当然还有别的，梅雨琛在他面前承认不想一个人待着，现在又跟过来，多半是不想让他走。虽然他心里对梅雨琛有一堆怨言，但和他待在一起并不会让他感觉不舒服，况且周日还有大半天的时间，他要是真走，估计梅雨琛又得不高兴。白思君低头穿鞋。 我去送他。 好。 梁如果然不像之前一样活跃，出门后也一直一言不发。白思君突然有点自责，或许就不该带他来见梅雨琛。虽然这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，但对于新人来说，梅雨琛果然还是太过难搞。 梅雨琛比较难伺候，不是所有作家都像他这样的。 其实你可以跟我明说的。 什么？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 白思君一脸震惊，而梁如自嘲地笑了笑。 我就不该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应该问你有没有对象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哪样？ 梁如眨眨眼打断他，恢复了之前的元气。 我又不是眼瞎。 白思君一时语塞，原来他和梅雨琛在别人眼里 看起来是这样的。难不成昨天在商场里看到他们的女生也认为他们是一对，所以才眼神怪异地打量他们？白思君自认在路上看到两个男人举止亲密，也不会往这方面想，他一时忘了解释。 你不会觉得奇怪吗？两个男人。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帅哥配美男，天经地义呀。 白思君的表情裂开了，她自以为还算了解小女生的心思，然而这一刻她搞不懂了。两人在地铁站分别时，梁如用手肘捅了捅白思君，像个老母亲似的。 加油啊，白哥，你们家梅老板这么宠你，你就别在外面勾搭小女生了。嗯？ 啊？我没有勾搭。 白思君忍不住反驳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有勾搭过谁，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宠我，都是我宠着他。 梅雨琛这么任性，要是换做别人可能早就翻脸百八十回了，也亏得他脾气好。不过这话一说出口，白思君就发现有点不对劲。 知道啦，知道你们感情好，就别秀恩爱了。 他怎么一点都不觉得他和梅雨琛是那种关系？说来也奇怪，白思君可以立马看出梁如对他没了想法，就像当初他看穿梁如对他有意思一样。但是这个对象一换成男人，他就没了把握，也摸不清界限在哪里。也不知道梁如是从哪里看出他和梅雨琛像一对，明明梅雨琛看他时不会双眼含羞，跟他说话时也不会面红耳赤，至少以他的人生经验来看，根本就不像是对他有意思的样子。至于他，他承认他对待梅雨琛很特别，但他觉得那是一种照顾，就像苦逼家长照顾熊孩子一样。不过梁如误会了也好，虽然起初他也想着可以和小姑娘试着接触，但之后他发现自己潜意识里还是有些抗拒。既然现在梁如能够知难而退，也总比他直接开口拒绝要好。白思君悠哉悠哉地往回走，路过水果店时顺手买了一袋草莓。梅雨琛平时总是点外卖，肯定不怎么吃水果，反正也是照顾，索性照顾好点。白思君去厨房把草莓洗摘好放进盘子里，然后端着盘子放到了茶几上。梅雨琛只看了一眼草莓就笑了。 这次又是什么奖励啊？ 还奖励？就你对待客人的态度，我罚你都不错了。 白思君咬了一口草莓，恶狠狠地想： 我买给我自己吃的。 哼。 话虽如此，但他放盘子的位置明显离梅雨琛更近。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把盘子推到白思君面前。白思君正觉得诧异，结果就见梅雨琛从沙发上蹭起来，然后跨到他身边，接着又一脑袋躺在了他腿上。 喂我。 白思君手里举着半颗草莓僵在半空。 喂我呀。 这人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。白思君心里一下子来了气，他毫不温柔地把手里半颗草莓塞进梅雨琛嘴里，忍不住把之前受的气一股脑的全发泄出来。 你自己没手吗？ 梅雨琛完全没理他，弯着眼角。 还挺甜的。 咽下嘴里的果肉以后，梅雨琛又微微张开嘴看着白思君。白思君知道梅雨琛这是在等待他喂下一颗，他简直想捏一下梅雨琛的脸，看看这张脸皮到底有多厚。他无奈地把盘子拿到手里，然后又喂了梅雨琛一颗草莓。看着梅大爷心情不错的样子， 他默默地在没作家观察记录里又加了一条：心情好时喜欢撒娇，